北京时间12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北京奥之旅奥迪新春庙会开市了，全系奥迪车型现金直降，订车还赠年货礼包、加油卡、交强险，这里有最高颜值的汽车，这里有最优惠的价格，春节之前最后一次购车狂欢，1月21日不见不散，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959，全方位保护您的爱车，让您出行无忧。汽车都需要定期保养维护，斯图加特保养安全、专业、高效，年终特惠免工时费哦。在这个寒冷冬季，万物都需要温暖阳光，而您的爱车需要斯图加特。热线电话400070888899。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北京日报消息，16号，位于大石栏历史文化保护区东北角的北京坊建筑集群正式落成。该项由7位著名的建筑师操刀设计，沿街8栋各具特色的单体建筑，以街区内众多历史建筑组成了标志性的建筑集群，实现了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更新。据悉，北京坊的建设与修复自2006年启动，除了恢复历史风貌，北京坊项目还注重文化精神的传承，最突出的就是对北京劝业场的保护性修缮。另外，作为北京市文化新地标，西城区将于1月21号至2月11号以北京坊为平台举办北京市新春文化坊会。北京坊区域内共设有6个主题馆，推出了设计改变生活、阅读丰富生活、艺术创新生活、历史传承生活、城市承载生活、美味品味生活等内容。北京日报消息，日前，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共同组织设定，分别发布了京津冀跨省市省级高速公路命名和编号规则。这是继2015年6月首批京津冀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实施以来发布的第二批京津冀区域协同地方标准之一。这项标准将于今年7月1号正式实施。 播州新闻，播州新闻。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月17号，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主持召开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大会，对本市换届工作作出人事安排，保定市委组织部调研员、部务会成员李习谦，保定市委组织部干部督察处处长齐辉及我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出席会议。由涿州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主办、市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17年涿州电视台少儿春晚目前正在紧张的排练之中。1月15号，涿州电视台记者来到节目的排练现场，去了解小演们背后的努力和付出。 不

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哦、身为一道彩虹，尽全力也要换你一段笑容。够了，我爱你不必认同， 继续刘若英讲述的是我们最单纯的时节想的最单纯的事，歌名呢叫做人之初。 那一天那一座阳光灿烂的跨海大桥，你说只要一直跑，那一边就是我们的天涯海角。那一夜那一片星光灿烂的白浪滔滔，你说我们很渺小，躲也躲不掉命运的心血来潮。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了，虽然曾经是很深很深的感情。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虽然那是为何伤心。

再回头已经消失无影。耳边缓在呼吸间发生，耳边缓在呼吸间安静。来来又去去，不曾停留这里。来来又去去，让我跟着他去。 歌的名字叫做《天边一朵云》，当然和蔡明亮那部电影并没有太大的关系。黄建为一如既往在歌声里展示他所有内在的积淀，希望让所有人都能够听得到。但是我觉得呢，这些积淀呢，很多时候只能让那些真正对位的人才能够听得清楚。继续，这是王蓉翻唱齐秦，把齐秦的歌做了一些轻跳的改变。当然了，这样的改变有褒有贬，大约在冬季。 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淋着你。

房山国盛电器开年疯抢，双节同庆，价格低，礼品多，更有超值罗森便利店购物卡赠送。房山店地址：房山区城关南大街51号，电话89331713。良乡店地址：良乡拱辰南大街良辰百货一层北侧，电话6035066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智者大成。详情敬请莅临亚奥之星，或致电010-8014-300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是王晶， 王晶放音乐。 先来寄托自己对于过去的某些怀念，可能是大家常常都在做的事情啊。我相信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留了一些旧的、已经用不上的，或者已经变成废物的东西放在自己的家里，久久都舍不得丢掉。这首歌《你的背包》，安博正的版本，这个人的名字可能很陌生了。第一届的超级星光大道当中，他是前十强的歌手。在海选的时候呢，因为他的长相看起来很凶的样子，有人呢怀疑他曾经混过黑道，可事实上呢，他是一个唱起歌 来非常抒情的男生。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人需要有这样的态度，就是不管我们做了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回头去瞻前顾后的想，那英，那又怎样？ 转身将背影留给某个人，坐在黄昏里守着那一扇门，一转眼从夜晚到清晨，幸福总是分成两份，将一半交给某个人，直到从新要开始一段人生，我就要变成另一个人。可是我不能，可惜我不能把一眨眼的幸福变成永恒。可是我心疼你期望的可能都变得不可能。可看透 善于去后悔，很善于去不断的琢磨这件事情到底做的是对或错的人呢，好像真的是不太具有开创精神的。有那又怎样这句话呢，我想解释了很多很多事情，做了就是做了，一种行动呢，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收获。那英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之后，林宥嘉他入围了年度的十大专辑，而这首思凡也是十大单曲之一。 波波大脑所产生的悲哀，好像能让愉快更痛快。保持自洽的时候是有多难？

叶培还是叶贝，连名字念起来都这么的纠结。可能因为大家习惯方式的不一样，所以呢习惯的呢依旧还是习惯，就像我在提到他的时候会依然提到叶贝这个名字。刚才这是叶贝在他的第一张唱片，就是当年华纳唱片的所谓的三色专辑当中白桦林这首歌。我们更加听到熟悉的版本呢，则是来自他的原创人朴树。而继续下面要听到的歌就是来自朴树，同样是第一张专辑，那张名字叫做白色的专辑当中。 今天的王金放音乐就是这样，继续会用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本天涯，啦啦啦。